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35岁以上自然流产率，包括还有宫外孕啊，宫外孕的这种机会呢也是要是增加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怀上宝宝以后，这小宝宝是不是很健康啊？这个也跟年龄有关。我们可以看到35岁呢，就是高龄以后对胎儿染色体的影响啊，就是因为卵子老化以后，它那个染色体不分离， 它本身质量就下降。 对对对对，所以呢，那我们可以看35岁以后呢，就是我们叫的胎儿非准备体染色体的这种风险，就从胎停的这一部分绒毛里面啊，就比如胎停了，它拿过去测是不是啊，是不是这种染色体异常，大概是在就是180分之1啊。那么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35岁以上呢，染色体的这个异常的概率都不到1/2。那我们你看看，就是到了足月以后呢，因为有一部分会在11、13周之后淘汰掉了嘛，所以呢，它的总体的概率是在下降了啊，就300多分之1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了40岁以后，这个三体的发病率在绒毛里头，就在早孕期的这一部分里头，39分之1， 已经很高了。 对， 40，才是。 流产的概率吗？ 对， 流产概率40%， 是是是的， 40%。那么你看，正好，那么40%，这是1/40，1/40是指的单纯的这个染色体异常， 对 啊。那么到了45岁以上啊，那可能就是你即使就是说，比如11、13周，那么这一部分里面的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就是1/14啊。那我们从人群来说，30岁的总体的三体的概念概率是多少呢？1/1000啊， 1/1000是确实也是， 所以年龄对这个质量的影响啊，我们 非常 非 常非 常的 重要 啊。还有一个就是年龄除了刚才染色体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出生缺陷啊，比如说包括有心脏的问题啊，包括有食道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生殖道泌尿生的男孩子出生以后，比如说他的外生殖器模糊啊，我们要有尿道下裂等等啊，这些小的这些缺陷，你比如说有室缺啊、房缺的就不。这些小的缺陷啊，这些呢不影响你将来考大学啊，不是说我们产前诊断需要诊断那种致残呀、致障的啊，它总的出生缺陷，一些小的一些缺陷呢，发病率也是在增加的啊， 而且 也跟年龄相关的。 是咱们产检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对不对，主任？ 对，有些是发现不了的啊啊。最主要，我觉得对女性的，如果你的结局不好，对她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 是 啊，心理上包括对她对。一个家庭啊，小家或整个大家庭，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 啊，其实最主要还是跟大家一句话，就是高龄以后，尤其35岁以上，那么你整个怀孕期间出现血压的问题啊、血糖的问题啊，包括就是小孩甚至早产啊、胎停啊，或者孩子长得很小，我们叫小于胎龄儿啊，那么这些的概率呢，都是在增加的啊啊。包括胎盘的这个发育的异常啊等等啊，都是在增加的啊。那关于这个年龄这个话题呢，就是总体来说呢，我们就是延迟年龄啊，年龄大于等于35岁以上呢，这女性呢发生不育啊，还有她的受孕能力，包括妊娠以后的这个 就是慢性疾病啊，随着年龄增长的慢性疾病都是在增加的，那对于我们的生殖呢是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啊。那么对于这个计划啊，计划要孩子的这部分，如果是已经到了35岁在计划要孩子的这部分女性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到专门的这个医疗的机构啊，去做一个孕前的一个检查啊， 对，做好评估， 然后呢，对，评估一些风险啊。 嗯、 那么大夫会给你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呢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做哪些准备，然后呢，那个怀孕以后要注意哪些事项啊、等等。会给你一个建议啊， 对，需要有提前干预的这一些，我们可以提前把药啊或者是用上，然后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来改的，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最佳 的一个 状 态， 对，然后来等待。 嗯、尤其年龄比较大的这一部分更得注意，因为前面说了。那么多的一个风险，那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啊，给自己创造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是这样。那么到了35岁以上呢，如果啊6个月没有再怀孕，可能我们就要尽早的，不孕是1年。那我们到了35岁以上，可能 这个时间就要压缩一下， 压缩也对、对对对，因为能给你去代偿、去尝试的这个机会也是 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已经不多了啊。对，是这样的。那么高龄以后呢，一旦怀孕以后，要尽早的去做一个检查啊，看看有没有胎停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宫外孕的这些情况啊啊。包括整个孕期的一些检查，可能你要针对这个年龄呢，再做一些选择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年龄对生殖的这个话题啊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第二个话题就是体重啊，就是体重对这个女性生殖的影响，尤其超重和肥胖，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超重和肥胖啊？ 对，体重公斤来除一下我们的 身高 的平 方 除以两个身高，我们来自己算一算，你看您是属于哪一块的？ 对，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个阶段，这属于哪一部哪个段内的啊？比如说你是属于体重低下的这一部分人群呢，还是属于超重的，还是属于肥胖的，还是重度肥胖的啊？重度肥胖一般我们 BMI 要这个40啊，40啊。那么因为如果说你是35以上有一些这个合并症的话，我们也给它划到一个就是重度肥胖的这个人群里头啊。那么就是其实在好多年前啊，2000年以前呢，就有一些图片啊，或者有一些资料呢，就已经展示啊，就从医学的这个角度啊，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已经大家就会了解到我们超重或者说这个肥胖会有一些并发症，会对健康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肥胖呢，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是因为从全世界全球范围来说占的人群越来越多，而且跟肥胖相关的一些心血管病啊，一些这些包括生命寿命啊，这是跟它有直接的相关性。 是的， 所以呢大家就是现在对这个越来越重视啊，越来越关注。那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把这个已经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日程啊，因为全世界全球来说，尤其像中国，因为已经脱贫啊，攻坚，这个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少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啊，这要当然要感谢咱们国家，感谢这个党的领导啊，真的是，这是人民，真的是老百姓真正受益的啊， 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吃饱了啊， 对， 所以呢，带来的问题就是肥胖了啊，这叫我们要面临的营养过剩了啊。 对。 那么尤其现在占的比例越来越多，女性肥胖占的比例人群也越来越多，年龄又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那必然会 影响你的生殖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我们要科学的健身啊？因为减重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生常谈的事儿，做起来。大家都知道理论呢，做起来太难了啊！但是呢，这个一定要去做，而且这个运动，这个科学的运动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 运动是良医嘛，对吧，主任？ 一定是良医，因为其实大家就说了，大夫真正到医病人到医院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真正从医学的角度来解决的问题太少了啊！你要如果说你要长一个肿瘤啊，那你给它切了，那一定解决问题。但你是个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你都出现并发症了，出现脑梗了，那到了医院，心梗，大夫可以解决啊，能让你短时间延长你的寿命，生活质量呢，可能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呢，如何让它不发生呢？那你自己一定要当好自己的大夫， 对，一定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疾病要让它尽量的晚发病、少发病，如果是发病，也要让它轻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治未病的这么一个。观念和理念在里面，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进行科学的运动、科学的饮食，对我们的生活生产的方式都要多多的注意一下。 没错，其实上真正的医生是什么？我觉得打一引号的是自己，真的是。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健康的这个讲座的目的，也是我们希望通过专家的这些知识，能够让大家真的是从根本上能去接受。 对， 那么接受以后，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我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剩下的就是身体力行。最去缺的就是这一环，而且这是对你的这个生活，对你的寿命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刚才主任也说到了，身体力行一定要，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对，自己当好自己的医生是最重要的， 对，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那我们看看肥胖呢，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啊，肥胖对疾病呢，对健康呢会造成不良的一个影响啊。现在呢就会把它认为是一种疾病的一种状态啊。为什么肥胖跟疾病是相关的呢？那么胖到底是从哪个途径造成人体的一个损伤啊？就多伦多大学内分泌一个学家啊，他呢就说。就是当一个人的内脏的脂肪含量过高的时候啊，那么它就是代谢性疾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呀？内脏的脂肪它现在看可以看成人体的一个器官的一部分，它是有功能的啊。这一部分脂肪多了以后，它会有它的发挥它的功能。那换而言之，如果它脂肪越来越多，它是不是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是这个理念吗？那就对。那我们可以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啊？它会产生炎症分子啊，炎症分子怎么去理解呢？实际上就干扰你的这个免疫状态， 正常的这个工作了， 对， 它的这个器官的工作， 对，就是你的一个免疫状态啊。那么它会造成啊很多问题，比如说肥胖的女性，它会影响什么？影响你的生殖能力，它会跟那什么我们现在叫多囊卵巢啊，不排卵。卵巢不排卵，它卵巢刚才说了，每个月要排一个卵才能受孕。那么它会引起什么呀？女性不排卵，我们叫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是跟肥胖相关。当你的体重增加到一定时候，出现一些病理上的损害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就会累积。一旦累积，我们这个卵巢的排卵，那就会导致什么？你的生育能力下降的啊。那我发现很多呢，就是女性。他一查月经的稀发那么排卵不好那么通过这种减重饮食方式发现怀孕了这是一个最最直接的一个效果最最直接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女性们朋友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一个重要性这个肥胖呢对女性的这个健康的影响刚才说了就是还有个寿命我们引起寿命会引起月经不好，那么会引起这个你的那个不孕症跟不孕有关系。另外呢，怀孕以后你增加流产啊、早产啊这些风险，那么还会怀孕以后会造成你的血糖的问题、糖尿病，这跟体重也是有关系的啊。最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想给大家今天通过这课要给大家不断的去强化的，就是肥胖母亲和子代的这种传递，我们叫代谢病的。传递啊，跨代传递啊，这是我今天要特意说的。到了40以上，跟22的这个 BMI 比，就我们叫标准的体重来比，那么肥胖的40以上的，大概要死亡风险增加了多少？ 啊，那就增加了两倍了。 两倍 啊， 对。 那我们太瘦的人呢也不行，BMI 在15到18，就是18.5以下的， 也是略高的。 对，他的也高，他的这个死亡风险大概是在相当于 BMI 在什么，将近三十，介于30到35之间。 对对对， 对吧？ 对，这两个 是 齐平的。嗯， 就是说。适宜体重的重要性， 对， 嗯， 不能过瘦， 对， 也 不能 过 胖， 嗯，对，也不能过胖。 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成年人是这样，那我们胎儿也是这样， 嗯， 那我们在孩子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喂养，叫生命周期的前1000天， 嗯 啊，就是新生儿出生的这1000天， 3岁 啊，对。那么这个阶年龄段的这个喂养方式， 嗯， 体重的合理的增长， 嗯， 啊。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做的也是特别好，包括我们宝宝回家以后会有我们的这个社区医生会去帮着监测，然后看你的这个身高啊、体重啊，长得是不是在颗粒范围内，你的宝宝是顶着上限长呢，还是下限没达标呢？你回去这个就刚才主任说的这个喂养问题，你也要提上日程，重视一些，对， 对， 不能让宝宝长得过高过胖，对吧，主任？ 对， 要不然 的话，是 的， 是的， 对他后期青春期以及成年或者以后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非常深远的。 嗯 嗯 嗯， 青春期啊，如果这个女性在青春期就超重， 嗯， 那么她可以增加成年时早逝的风险，这个也是关于寿命。 嗯， 刚才说了，这成年时候的 BMI， 这是青春期的时候的这个 BMI， 嗯，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就是女性不同的， 嗯， 就是生命周期、生命阶段， 嗯嗯， 那她的体重对寿命的影响，青春期超重的这部分还够不上肥胖啊， 嗯， 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增加成年早逝的风险。如果你的 BMI 在一个就是我们叫50，就是说你的平均的啊。 嗯嗯， 就是正常一个平均的一个体重在青春期， 嗯， 那么它大概死亡风险我们可以看算到 1.5，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5百分位，就是说你在这个人群的高线的时候啊， 嗯， 你相当于你看它的增加了啊， 嗯， 一倍多，对，将近两倍， 嗯 啊啊啊， 将近两倍， 这就是为什么青春期肥胖，那么就青春期过重，那么就你到了青春期发育到等这一部分人长到成年的时候，是指的你到成年期的早逝的这种风险啊，在这里呢，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虽然胖，但是我没病啊。确实有一部分就是肥胖以后呢，他的这个血糖、血脂啊，没有问题，包括他的月经， 嗯， 可能周期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就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因为要历史的去看， 嗯， 我是看我生命中的某一个点， 嗯， 但是我纵向的去看，从我从后往前看，那么包括这个人群的这个追踪也显示。就对于这部分所谓的代谢，你看代谢健康的肥胖啊， 嗯嗯， 这一部分人里头，他将来啊，他将来以后10年以后追访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他发生这个心血管的不良事件，跟正常的这部分，嗯，体重正常的人增加24%。 不是说你现在健康，以后就一定会健康，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主任？ 可以理解，就这么理解。 对，因为你的后期的风险是会比别人高的， 嗯， 别人可能做这个事情没有问题， 正常， 你可能就会由于你现在肥胖，但是你没有事儿，可能后期你就会出问题，一定要还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体重，对吧？你不要说现在 OK， 我们以后就都 OK， 一定要重视它，对，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体重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 嗯嗯，所以这个跟大家说，我觉得还是得有对自己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嗯， 因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人的寿命是在延长的？ 嗯， 过去的话70古来稀，我们现在放眼自己周围的老人，70岁还是很年轻的啊，60岁就是真的。身体方方面面都非常很精神，精神， 嗯， 我就在想，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胖的人，将来得了脑梗啊，得了这个心梗，那你的生活质量很下降，你不光是就是说你自己会很难受，你可能也会给别 人 对添负担， 可能你到时候你的心理负担可能也会，哎呀，我以前的时候能跑能跳想怎样就怎样，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力所不能及，你心里的这个落差可能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是， 嗯， 就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质量， 对， 另外不给别人增加负担吧， 对，不给自己，不给家人， 对， 不给国家增加这个过多的负担，一定要对 对， 及早的干预， 及早的干预， 嗯， 那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啊， 嗯，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个科学的一个运动， 对 啊，管理自己的体重啊，太重要了。那我们可以看看还有一些数据，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肥胖啊，或者你的营养状态。那么是在会影响女性的生殖细胞的啊，肥胖这对卵母细胞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就是在一个营养状态失衡的情况下，它这些循环里的这些代谢产物啊，那么一些 相关的一些代谢激素这些水平的这些变化，微环境的这个变化会影响卵子。就好，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假设一个优质的卵子，一个健康的卵子，如果你泡在一个营养丰富均衡的一个液体里，它一定是发育的很好。假设如果把你那个卵子放在一个高糖啊高脂啊一些不健康的环境里头，我们在想这种微环境对它的影响一定是存在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就是说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营养状态啊，过重肥胖这种状态，它这种微环境的 给它一个好的环境去成 长， 对， 没错啊，是这样的啊。 不要我们的卵母细胞终于成功的出来了，但是它的环境对它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对，肯定会影响 它 的受孕能力啊。 对。 另外呢，就是肥胖也研究跟自然流产的风险也是增加的。刚才说了，可能这种微环境对卵母细胞的影响，另外呢，对子宫内膜、对我们这个土壤的影响。 嗯 啊，你这个卵子好不容易受精了，然后土壤里种的时候得环境不好，它就生化， 在路上又牺牲了。 对，回到我们今天我反复强调的， 嗯、 就是肥胖对子代的这种的不良的影响， 嗯、 从母亲到婴儿，肥胖、嗯、以及相关疾病的跨代传递。跨代传递就是母体的营养状况，它的代谢失衡，它的感染压力以及环境因素都会对胎儿的生长、 嗯、 还有它整个生长的这种调控，我们叫编程， 嗯 啊，产生一个巨大的长远的影响。那么这个整个围产期、孕期及产后在子代健康方面，尤其啊对它这个基因的这种表达、 嗯、 那么会产生这个显著的影响啊。这也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头啊，年龄随着时间不可控， 嗯， 但是呢，我们的体重的管理、合理的营养和健康方式，这个呢是可以自己当自己的医生。 对，在我主动权在我们，而且妈妈现在也是妈妈，非常重要，不仅是你自己的个人身体重要，而且你对你的子代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对， 嗯嗯嗯，包括子代以后肥胖以后可能会对小孩这个。我们叫神经管畸形啊、 嗯、 心脏啊，还有一些小的缺损啊等等啊，这是、 嗯、 都是跟它是相关的啊，都是跟你这个微环境啊，这个代谢的环境、营养环境是相关的。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 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介绍维护健康科学健身。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们有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呢是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健康的邀请》。在《健康邀请》这本书当中呢，这位作者呢提出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 HELP 哲学观。那么 HELP 呢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帮助。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需要人去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也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去帮助他人。因此呢，帮助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社会上作为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德素养，也是人与人之间呢真情关系的一个体现。从英文的这个帮助的这个单词来讲呢，它有四个字母，作者呢恰恰是利用了这个四个字母它所代表的英文单词的含义，来表达了一个他对健康的理解和认识。HELP 呢，第一个字母呢是 H， 那么他在 H 当中呢，他选择了一个健康。他认为呢，也是他想告诉他的读者的，就是健康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根本。第二个呢，这个单词的字母呢是 E， 这个 E 呢它在英文单词当中呢选择了一个 everyone 呢就指的是每一个人。换句话讲，他认为或者说他想告诉他的读者，健康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关注的事情，都需要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第三个字母呢是 L， 那么这个 L 呢实际上呢它选择了一个英文单词当中的呢 lifetime，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英文的单词本身的含义呢是一生，所以呢他希望告诉这个读者或者说他想告诉所有的人，健康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个 help 的单词呢是 P， 他选择了英文的单词呢 personal， 那么 personal 呢实际上它的含义呢就是非常个性化的，那也就是说健康呢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健康呢是一个和我们个人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你所采取的策略，包括你的心情。所以说呢，从这个 HELP 里头呢，既有我们讲到的帮助的意思，它又体现了一个健康的含义。而健康对我们来讲呢，恰恰呢，也可以从另外的一个层面上来讲，我如果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别人，而不去求人。 所以呢，他的这个 HELP 健康观呢，我认为呢是非常简明扼要的，把健康的内在的含义和他外部的希望传递的信息呢，很直观地告诉了我们。那么2020年以来，我们大家可能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说的关键词最多的就是新冠肺炎病毒。那么作为一个新冠肺炎病毒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生物的大分子，我们看不见它，但是呢它确确实实的呢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人们对这个病毒的认识呢，实际上呢也是随着这个社会经济城市等等一系列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人自己在这个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会遇到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人们也用自己的智慧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手段不断的来解决他所遇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像新冠肺炎病毒呢，是2020年我们发现的一个新的病毒。当然它在作用于我们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实际上一方面我们感受到了病毒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危害，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病毒对人所形成的影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现象。所以呢，从我们人他这种采取的对策来讲呢，实际上虽然我们在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它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行为上，从防护的角度，还是可以把它的风险呢降到一个相对的最低值。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我们选择的解决方案，其实这就对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不管是对科学家来讲，对我们每一个居民来讲，其实都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都应该呢认真地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认识会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又可能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它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一个小小的病毒改变了世界，习以为常的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它会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应该去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的锻炼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以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个地方。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它实际上呢是从一个假设的角度来讲述我们人在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假设在一个有新冠肺炎病毒均匀分布的一个房间里，有20个人进入到了这个房间。换句话讲，这20个人呢，在这个房间当中呢，他接触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几率和时间是相同的。假如说有10个人没有任何的症状，而另外有10个人呢，有了这个发病的症状。那么在进一步的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在这有症状的10个人当中呢，其中有5个人的症状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呢5个人呢是比较轻的。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空间下，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的维度底下，这20个人为什么有10个人没有被感染，而10个人被感染了？而在这10个被感染的当中呢，有5个人感染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而另外5个人呢感染的程度呢是比较弱一些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就是这个作者呢 他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免疫力。换句话讲，就是免疫力它指的是我们人体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当外部世界所产生的一些病毒在进入到我们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实际上对这些病毒呢有一些抵抗的能力。但是这种抵抗的能力呢，在不同的人身上它所展示出来的是有差异性的。它用这种免疫的状态和免疫力的高低来解释他开始提出的这个假设。这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免疫力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从免疫力的角度来讲，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如何体现和展示出来的？换句话讲，这个免疫力是如何让我们在面对一个病毒肆虐的世界的环境底下，我们怎么去抵抗它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介绍维护健康科学健身。 从我们人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人体是有五道防线的。那么第一道防线呢，就是物理屏障，这也是我们人有免疫力的第一个层次。那么这个层次在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呢？一个呢是我们鼻腔的黏膜，还有我们咽喉部，还有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的这个部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鼻毛还有这些部位的粘液，它就是人体抵御防止外来病毒进入到身体的最重要的条件。而采取的防御的形式呢，就是打喷嚏，还有呼吸的气流，或者说是空气的气流。那么第二道防线呢，等于是就进入到了我们身体当中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体当中，首先是流淌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那么在这些血液当中呢，它有一套蛋白所形成的防御系统。那么这种系统呢，它会阻止病毒入侵到我们身体以后发挥它的这个病毒的作用。那么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肺的上皮细胞。因为我们知道呢，呼吸是通过我们的口鼻腔，然后进入到气管、支气管，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肺，然后通过肺泡的交换，这些空气当中的氧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内部。我们身体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呢，也是通过这种交换，再通过肺的气管，然后呢，通过呼吸的口鼻腔排出体外的。所以呢，这个肺上面的细胞，就是它的上皮细胞，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接下来呢，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呢，还有第四道防线。第四道防线呢，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有一些固有的免疫细胞，它可以形成对外的免疫力。当病毒入侵的时候呢，固有的免疫的这种细胞也会感受到这个病毒的刺激，并且呢，做出相应的应答性的反应。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的效果。那么与此同时呢，和它在同一个层面上还有第五道的防线，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 B 细胞和 T 细胞所形成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它被称之为是获得性的免疫细胞，它是在抵抗外来病毒入侵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抵抗病毒的作用， 而这个作用呢是跟着病毒而来的，用这五道防线就形成了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在这个免疫力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大家关注的呢，就是守好第一层的防线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呢是成本最低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道防线我们只要通过勤洗手、戴口罩，就可以把这个病毒呢拒之于门外。如果你这个做不到的话呢，病毒呢就可能通过你的口鼻腔而进入到身体。进入到身体以后呢，它需要通过激活人体的内部的防御系统，然后呢开始反击。但是我们能够守得住吗？那这里头呢，实际上就和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和我们行为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的衣食起居，还有我们情绪的管控，因为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所带来的身体的健康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一些行为习惯。所以我们需要呢勤洗手、戴口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他的一个中国的研究生，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发现了中等强度的运动是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相反久坐不动的习惯或者说是过度的体育锻炼反而会使人体的免疫力下降。而这个免疫力下降，那等于是它的感染的风险就会提高。所以说呢，我们在体育锻炼当中呢，中等强度的运动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里头就有了一个概念，就是强度的概念。所以说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强度太低它起不到作用，但是强度过高它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与我们身体相对应能够产生的应对能力有的时候呢又力不从心。所以中等强度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在体育锻炼过程当中应该关注到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什么是中等强度呢？一方面呢，我想很多的专家在他们的讲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许多的有关科学健身的这个部分来讲，都会提到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就等于作为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讲最大的心率值。那么中等强度呢，就相当于呢这个心跳的频率在你最大强度的60%-70%这个之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220减年龄计算出来你的最大的心率值，然后呢你可以乘上一个60%，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去尝试，然后找到一个你觉得在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身体微微的出汗，那么我的呼吸呢可能比平时呢变得相对比较急促一些。如果从语言的交流上来讲呢，比如说我能够相对的把一个话还能说得清楚，那么我自己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呢来判断自己的运动负荷相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然后再加上用这个220减去年龄算出来的60%的这个心率值，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这个运动强度是不是中等水平的，还是对你来讲是更高的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体的状态相比较，然后呢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除了我们关注这个强度以外呢，你像这篇研究的报告呢，它还提到每天锻炼的时间不能够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每周锻炼的时间呢不能够少于5天。那这就告诉我们呢，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仅仅是有运动的负荷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让你的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能够落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么我们的身体才从真正的意义上通过运动提高了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我们的健康水平才能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得以提高。我想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中等强度的运动是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免疫力的提高就可以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抵抗病毒的入侵。我们要想维护好我们的健康，当然我们需要从认识健康开始。那么其实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和认识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最早人们认为健康就等于是没有生病，但是从现在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和认识，认为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他不仅仅是身体没有毛病，而且他在心理的层面上，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甚至包含你的价值观的层面上，都要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所以说呢，我们对健康的认识，除了对这个健康本身它所包含的意思的认识以外呢，实际上呢，健康的变化，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这一生当中呢，可能都会面对疾病，面对身体健康这两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呢，它就像一个光谱，其实呢，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呢，它往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那么人在疾病和健康之间呢，就像是在拔河，而这个拔河呢，它和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锻炼的习惯，还有呢你生活的环境，甚至你的经济的状况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呢，都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从现实的生活当中，从我们身体的自身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更注重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的人呢，往往是当自己身体有了不适的感觉，甚至有了严重的不适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呢，才想起了大夫，想起了锻炼。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我们更多的是应该追求我们在生活当中身体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担心自己生病的这种感觉。因为一旦有了这种感觉，身体实际上它已经变化到了某种程度，因为它已经有很明显的信号给出来了。同时呢，它对你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呢，也是不能够小看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身体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它是人的幸福的基础和幸福的来源。在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准确的讲呢，就是1953年，有两位英国的学者呢，做了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呢，它是以英国伦敦的双层巴士的司机和售票员为研究对象，他们做了一个研究，而这个研究呢，主要是关于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呢，司机比售票员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最后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很经典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请适当注意防晒。夜间雨水再度来袭，进入寒露节气，天渐凉，露降重，昼夜温差不小，请大家根据天气情况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山区的地质条件不好，近期不要前往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今天下班时多云渐晴，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在19到16度之间。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9天。